恰是真心的，当初其中一啊与全被平民人民了，他无尽珍贵生存下黑幕以后的到发展。跳水故事光 发发娘，可怜他你老苦苦不认领吧，你照顾人人呀，第三招你为我失魂失魂发展，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，我是你莫再为我受痛啊，愿你家苦 不再去埋怨我父亲。 天都记忆一次好啊，可惜七万里黄花是山外不了，我背对相提哭泣高，但愿是山永不倒， 祭奠苦魂上帝为妻，为何这上是渐渐去款来是 啊， 丁大人这一路人见识十八载不一路人好大胆女子将他滚成不上 起来，小女子上有一只鸡瓣上未到过， 休得啰嗦， 死不娘我都不鸡瓣，我死也不离半啊， 用你脱裤 快快快快 客，三路三门外第三集上路后三队声音激动欢呼 you 那王村子里有那回应，那天我叫王方风筝花园里叫女王切近，相见不忘夫妻定，要我去年在山根，我也不陌生金元门，不知不知下西城，这道四方金在心，闻声血血歌已经，往来匆忙为家营，敲门提堂说四音，句句一语四方金，万万大人身怀金。混杂死生怎能忍，苦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，说帮人早定在迷离 主康学艺一见招兵争，门上还有些手艺， 学这本子最能分，怎能一口就要定。 Oh! 把枕头也搭上 了。我那一三更去望京，大院早是香雪城，警察兵我落下的葬在身边尊家门。 有民四八环绕马路过河津，你猜不出 哪里走？ 且往今天走奔身上。 好好好， 少在弄与你的东去灭军， 到那时 只怕问你 定。啊！见谢臣心惊慌，身上一扎绝不痒，却为何披地上的真人像，真人像。 去到新天王今天说西城的名堂，相公随你上去。 西城记听我讲，那压力我无法想，你高升还要求呀，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。 欢迎乔姨不用见我， 也是自出情缘，就是到此要怎样？ 说在几个名脉上， 好， 我一起上供啊，保护你的本愿望，本愿望。 我这里上去跪地上，来我大姐妹快说，事实只要你不声张，保证无法生先生。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王金万里也无妨。 三个王金哪里上？ 马帮背有地下方， 新村民是南四皇， 只有几天千刀万剐，接你王，接你王。 好凄凉，他最近老女苦折磨，我跑断路面几把场。石壁来了包大人，有人喊的苦子讲，我老牙切齿讲不动。和尚，你快五十五人。 大小姐， 赵妹子，你走得好。 听众朋友，戚雅仙、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《血手印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请看传统小戏《戏牡丹》。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万象更新，好汉我今天的草庙有我 什么？ 万有俱全。 赵王，小小的凡间幽灵，竟然跨此海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幽灵，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。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恩碰。原来是二位道长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。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道长，请坐。 告我坐。 不知道长管理小弟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潜规，这碗干命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喝下好大的口气 啊！道长不请，请赴淡房。 贫道口饱，不用淡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 如意丹，三要买那烦恼膏，四要买那元气丸，

还要点上四味。 怎么，你还要再点呢？ 怎么样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 如此，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养了几个了啊！你。